一，贺文。我的父亲和母亲。我的母亲很有本领，在一家大医院担任外科医生。可是，我的父亲只是个普通的工人。许多人都认为，我的父亲配不上母亲。我也不知道母亲当年是什么原因嫁给父亲的，他们从来都没有说过这些事。长大后我问过母亲，母亲也只是淡淡一笑。父亲和母亲的日子过得非常平静，可我总觉得他们并不幸福。母亲的工作很忙，父亲承担起了家里的杂物。每天晚上吃完饭后，母亲在灯光下钻研业务，父亲在厨房里收拾完碗和筷子，就坐在沙发上看电视。母亲有时候在电脑前忙到半夜，父亲怕影响母亲，开着电视，连点声都没有，一直看到半夜。我有种感觉，母亲并不喜欢父亲每天晚上都看电视，只是母亲从来没有说过什么，反而有几次她让父亲把电视的声音开大些，可是父亲说没事儿，看得明白。后来母亲出国了，英国的一家医学研究所来信请她去。走的时候，母亲对父亲说，我走后你可以把电视的声音开大了。父亲只是憨厚的一笑，没有说什么。奇怪的是，母亲走后，父亲反而很少再看电视了。每天晚上，父亲坐在母亲的书桌前的座位上，看一本计算机入门的书。父亲为什么要看计算机的书？他想自学电脑。终于有一天，我看见父亲打开了母亲的电脑。我突然感到了一阵担心，是不是母亲的电脑里有什么秘密？他会不会在电脑里看见什么母亲并不想让他看见的东西？以前，我发现母亲有时对待父亲不太好。我虽然一直觉得他们的婚姻不相称，可他们毕竟是我的父母。我不希望他们离婚，是父亲承担全部家务，母亲才能在事业上很有成就。但我真怕有人夺走了母亲对父亲的爱。母亲刚去英国的时候还经常来信，但过了两个多月以后，问题严重了，母亲很长时间没有来信。我没有问过父亲，但是我的担心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越来越加重。终于有一天，趁父亲不在家，我打开了母亲的电脑。电脑里除了医学论文外，并没有我想象中的母亲的秘密。再查看一下电子信箱，我觉得很奇怪，怎么有那么多母亲走后发来的邮件？都是谁给母亲发来的？我心跳得很厉害，打开了一封最新的邮件，是母亲发来的。信很短，只有一句话，写着，每天夜里我都想回家。这是母亲写给父亲的。我久久地愣在那儿，看着母亲的这一句话，终于流下了眼泪。我可以放心了，母亲时刻想念着父亲，我为他们的感情而感动。